说这个人呐，如果你挺个草包肚子，脑壳空空，肚子里边没有一点墨水啊，你等于白来人间走一遭。所以人活活个啥，活的就是一个文化内涵。所以人呐，你这个生命质量，哎，它就体现在你那个里边的软件，哎，你的内涵和文化。尤其是人到老年呐，你的生命质量，我不能说完全的取决于你的精神生活，但是我告诉你，人到60岁，如果你活明白了，你的健康幸福有一半，有一多半取决于你的心灵，你的内在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是吃保健品吃的吗？是吃药吃的吗？哎，不是的，是文化的一个锤炼。咱们今儿要给大家说说啊，秋季养生的总论。春则养肝，夏则养心啊，秋则养肺，冬则固肾，长夏合于脾胃。这就是四季养生五行疗法。它的典藏语句是什么呢？啊，《黄帝内经》啊，第四篇《精匮真言论》，是吧？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啊，不搞医疗的，特别你不是专业中医出身的，他可能听不懂啊。你不懂不要紧啊，吃过药没有？没吃过，没吃过，你听过没有？补肾的中药是吧？六味地黄丸听过吧？是不是 啊？六味地黄丸是吧？属阴，是妻子，他的老公八味地黄丸，他的学名啊，精匮肾气丸啊，精匮肾气丸。稍作增减之后，还有一个名字叫归附地黄丸，是不是啊？这么重要的药是吧，你恨不得只要你是中药厂，你就得能生产这个药。就像我们到小卖铺去，买瓶啤酒，对不起，没有。切，你没有啤酒，你开什么小卖铺呢？对不对？哎，一样。如果你药铺没有六味地黄丸，没有归附地黄丸，或者没有金匮肾气丸，我劝你的药铺，你早晚拆了招牌，关了门。你开什么药铺啊你？同样，学中医，不懂阴阳，不懂五脏，你还说哎呀我中医出身，你中医出什么身呢你？是吧？你上来就给人吃止疼片，你上来就给人开安眠药，吃降压药，吃降糖药，你算哪门子中医呀？哪个师傅教的你，他都丢的脸，丢不起的人，对不对？所以啊，四季养生五行疗法我讲了15年啊，我讲了15年啊，我是地道的西医出身啊，西医一个大学是吧，学的是专业全科医生啊，我的中医是祖上传承啊，祖上传承下来是吧，往上多少代我不知道是吧，到太爷爷那儿，哎，是开大药铺的，开大药铺的啊。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你开个药房，你是个职业药师，有许可证你就能开药房。你古代啊，你别说倒退几百年，你倒退100年前是吧，你开药铺，你不会看病，你没有祖传的医术，你开药铺，你当药铺是杂货铺的， 是不是啊？所以中国的古代以药养医，是不是啊？啥意思啊？是吧？中国的古代是这医生上山采药，做成药方，而后给人家救死扶伤来治病。但是人家是药是药的钱，诊费有诊费的钱，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全国医疗改革，世界医疗改革，跟谁学呢？跟中国老祖宗学。所以古代的诊费啊，你包括宫廷的御医吃俸禄，是吧？你有名的医生，是吧？哎，你来请大夫，你先别说给开多少药，能不能治好病，你诊费得给人拿多少银子，对不对？而后啊，给你开药，你是在这药铺抓，你还是哪个药铺抓，你爱哪抓哪抓啊？不是靠卖药蒙你钱呢，不是的，是不是？哎，所以古代开药铺的那都得有名医，是不是啊？有高明的医生啊，有大医坐堂，你这药铺才能兴旺发达啊。当年我祖上的药房是吧，开始在河，在这个山东啊，沂蒙临沂嘛，哎，后来到济南府啊，再后来呢啊，闯关东到东北啊，就是今天的叫延边地区，那时候叫敖东啊，敖东城，是吧？现在也是中国的中药之城了，是吧？哎，和盛堂大药房啊，你查这个省志，山东的省志，吉林的省志，这都能查到和盛堂大药房，是吧？祖上啊，徐克伦，那是太爷爷了，呵呵，太爷爷了。啊，所以爷爷多大能力和我没关系，是吧？我唯独啊，因为爷爷没给我留下几十亩地，也没留几锭银子几锭金子啊，所以我唯独感谢祖上，就是感谢祖上传承下来了一脉相承的啊为人啊父母为人医者的这份什么呢，基因啊，这份心情。所以当医生，你不是你医科大学毕业能当医生，当现在每年外国不说，说中国医科大学一年毕业60万医科大学的学生，能当大夫多少？10万，是吧？20%当大夫，另外那60%-80%当不了大夫，是吧？所以不是你学医就能当大夫的，所以这是个缘分啊，这是个天分啊，包括祖上给你传下来的基因的问题啊，所以这是要感谢祖上的啊。这不说了啊，跑题了啊，我们不是活在老祖宗的光环当中啊，我们要光宗耀祖啊，你一辈儿不如一辈儿，你怎么光宗耀祖啊？所以现在拜祖祭祖的时候我就说了啊，希望咱们能光宗耀祖。咱们赶紧书归正传，今天内容多还复杂，哎，还重要啊，还需要做记录。什么这么重要啊？咱们打仗啊，和鬼子打仗，你说你手里边有什么是宝贝，是吧？我们有城防地图，是吧？最近大家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干得漂亮，干什么呢？就偷这鬼子城防地图。你哪块有敌兵，哪块有弹药库，我都能给你收拾了，你说我能不能战胜你？所以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就在这儿，是不是？哎，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什么？我们以前讲四季养生、五行疗法，说十二正经，我们讲的都是健康的人气血走行方向。这回咱们升级换代啊，咱们依据，咱们得说依据啊，《黄帝内经》第四篇《金匮真言论》，依据《黄帝内经》，我要给大家讲春夏秋冬疾病 走行方向。你看这回这个知识点重要不？是不是啊？你什么时候得什么病？是不是啊？哎，你这回我们听众朋友，你身体有疾病的，你是不是能对上桩了？这个病怎么得的？什么时候治？好的快，治不好了什么时候加重？什么时候要命？治好了什么时候好的快？你不就知道疾病的对错了吗？所以可见今天之你说重要不？既然重要，我闲话不多说啊，我啰嗦这么半天干啥呢？让你准备笔，准备纸，是不是？哎，好了，开始写。春生东风，是不是？东风生于春天，东风不是往东边吹，是东边吹来的风。病在肝，是吧？病在肝，这病邪之气就在肝经，肝胆的经络。疏在颈项。什么叫疏？啊，也有人念鱼，其实叫疏穴。啊，有人偏念鱼穴，那没办法，是吧？还有中国字读音多呢，没办法。我解释一下啊，春天的多半吹东风，人的病变多半在肝胆之经，肝胆之经疏注于人的颈项部位。颈项是什么部位啊？梅核气、甲状腺、肿瘤，是不是？哎，这是什么呢？春风，春天的病邪啊，春天的病邪。南风生于夏，是吧？病在心，疏在胸肋啊，肝胆经往脖子上走。我教过大家敲胆经的方法，对不对？我这我不多说啊。夏天南风多，南风从海上吹的，湿热呀啊。病在心经，心经是管什么的？心和小肠相表里啊，心经是管睡眠管心情的。那心经之气往哪儿走啊？胸肋，一个是胸，一个是肋，这两个部位啊。胸口有个穴位叫什么穴呢？叫膻中，是不是啊？膻中啊，哎，喜乐出也。膻中这个是来管人的高兴与喜乐的，忧愁的，是不是啊？所以夏天生的病是什么病呢？胸闷或者肋间神经痛，这都是心和小肠的经脉闭阻啊。这是夏天的病邪，它就在这块安营扎寨。你想夏天养生好，胸不闷，肋不痛，肋间不痛，睡觉睡得好，这是治好夏天的病。北风生于冬，病在肾，疏在腰骨，是吧？大冬天的刮什么风啊？啊，歌里唱的好啊，是吧？北风那个吹呀、啊，是不是啊？小白菜里边不也这么唱的吗？北风那个吹，这好像不小白菜，白毛女是吧？北风啊，冬天吹的北风啊，北风寒冷，西伯利亚寒流都搁北方北边吹过来的啊。病在肾经。肾经在哪块管事儿啊？哎，身体部位上说，病多在人的腰骨啊，腰骨，腰就是腰，骨呢，好多人说骨就是屁股，错了啊，腰就是腰，骨就是大腿。所以人的腰部疾病和大腿的疾病是肾经的病。所以腰椎间盘突出什么时候犯病啊？告诉大家，冬天寒凉，腰托是加重的啊！哎，咱们有点快啊，这春天、夏天一高跳冬天去了，把秋天落了，没落啊！特别要放在这儿重点的说，西风生于秋，病在肺，疏在肩背。西风是什么风啊？是干燥的风。 说不对呀，今年秋天刮台风啊，刮的好多地方都发大水了，这叫天灾，不正常的节气。秋高气爽，秋风是从高原刮来的，干燥，所以树叶黄，庄稼熟，瓜果甜，这都是秋风的功劳。那么肺经它管啥？肩背。春天我讲的叫景象，景象是啥意思？我得多解释解释。我刚说了，颈是脖子，甲状腺疾病是吧，咽喉炎。象，象是脑袋，象上人头，象是脑袋啊。所以春天落了一个那个高血压和头疼，那是春天的颈项疾病。颈项是脖子带着头，前脖子和脑袋的前面。肩背，肩背是后脖子，后脖梗带肩膀的，颈椎病、肩周炎，是吧？因为这个咱们不是学术会议，咱们是养生论坛，养生有道，所以我把这知识讲的通俗化，你好记啊，你好记。春天管哪儿啊？管景象，景象的病。夏天呢，夏天病下来了，胸啊，胸肋啊，胸和肋的病，胸闷气短，肋下疼痛，是吧？胆囊炎啊，胃炎。秋天，秋天这病跑后面去了，肩背、肩周炎、颈椎病，后脑勺子木啊。到冬天呢，往下走啊，往下走，走到哪儿了呢？腰，腰和人的两条大腿。好多人又问了，还有一个脾胃中轴，哎，拉不下，是吧？拉不下。长下，长下，中央为脾土，病在脾，余在脊。什么叫脊呀？什么叫脊呀？颈项我们讲了，肩背我们讲了，腰骨我们也讲了。哦，你这腰和你的颈椎之间这段叫脊骨，也叫脊梁，脊梁。所以小孩为什么要捏脊呀？小孩捏脊为什么治气管炎呢？治感冒啊？治脾胃不和呀？治贫血啊？脾胃中轴啊，脾胃中轴。所以呀，长下之病在脾经，脾经它管的就是你的脊，脊梁这个部分啊，后背这儿啊。所以说我夏天后背老出汗，好啊，脾在排湿啊。哎呀，我夏天后背老发烧，麻烦喽，脾燥容易糖尿病啊，对不对？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疾病在人体的四季的走行方向。春病在肝，肝病在颈项，夏病在心，心病病于胸肋，秋病病肺，肺病于人肩背，冬病在肾，肾病在人腰腿啊，腰腿大腿叫骨啊，黄帝内经的叫腰骨。我们为什么说叫腰腿？好多人找不着骨在哪儿，骨就是屁股大腿啊，这要搞清楚。长下脾病 脾胃中州，病在人的脊背。脊背在哪儿？就是颈椎和腰椎之间那嘎的那块儿。这是东北老土话了啊。这是上回书知识的复习啊。那么今天呢，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疾病它的外现啊，外现有什么外现呢？啊，春病应肝，多病头部，所以春天是偏头疼啊、中风啊高发的季节。夏病应心，啊，心为五脏之君主，所以病在内脏。夏天的病都是内脏的病，啊，叫内伤之病。秋病应肺，啊，多病兼备，啊，多病兼备，是人的颈椎病、肩周炎，啊，高发的季节。冬病应肾，肾病多病于四肢。这个不是说那西医讲的什么肾炎什么的哦，这只是中医的脏腑，肾藏精，所以冬天什么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疼痛啊，多病在四肢啊，多病在四肢。所以呢，春天呢多鼻衄，仲夏呢多胸肋疼痛，长夏时节多跑肚拉稀，秋天多风疟，这疟指的是秋天的腹泻，这风呢指的是秋天的头风之症。所以这个季节啊，什么三叉神经痛、小中风的口眼歪斜、头风之症啊，多于秋季。那么冬天呢，冬天之病多为厥痹症啊。什么叫厥痹？痹为不通也啊。我们讲什么了啊？风、寒、湿，合而为痹，贼风虚邪，人体正气不足，贼邪乘虚而入，凝于经络之间，不让气血通行，故而痛则不通则已。哎，所以经络的脉络的不通皆为痹症。而痹症之外因风啊，风主游走，风往里钻呢还是往外冒啊？寒，寒主疼痛啊，女孩那个痛经是吧，老人那个肚子腹痛，哎，这寒主疼痛。湿呢啊，湿主粘滞，屈伸不利，关节僵直，皆为湿也啊。所以大家把这儿呢把它闹懂了啊，闹懂了。那么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啊，人吃五谷杂粮，那病究竟是怎么得的呢？哎，我今天给大家说说《黄帝内经》啊，第四篇《金匮真言论》啊，《金匮真言论》，我们说说万病之根。什么是根？啊啊，每年的第一天啊，一月一号叫元旦啊，这是第一天啊。那一年的开始呢，是立春呢。啊，非也。一天之始，始于子时，是吧？最近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我另外一个时段的十二正经养生的这个文化知识，是吧？十二正经，十二个时辰，啊，子午流注，一天之始始于子时。那么24个节气一年之时始于何时啊？非立春也。 而为冬至。啊，冬至是一年的开始。啊，冬至是吧。那么什么是万病之源呢？哎，大家想都不会想到，是吧？我们的古人啊，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是吧？就是冬天，冬天呢，我们按桥。冬天按桥是啥意思啊？这是中医的古文啊，我给大家解释解释。按啊，当按摩讲；桥当皎洁，举手投足导引锻炼，扰动筋骨。所以你的病是怎么来的？好多人都给我讲，他的病是勒出来的。但是大家知道吗？你如果不累，不劳动，你不成了寄生虫了吗？你靠什么生活呀？生活、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身，是吧？那什么时候劳动会得病啊？哎，冬天。所以北方啊，有习惯叫猫冬，是吧？猫冬是不得病的。冬天干活出大力的，就会年年生病，一年到头治不完的病。所以啊，咱们搞养生的你就甭外行了，扎针拔罐子不好去一半子，所以扎针灸、拔罐子、刮痧、点穴，是吧？入了秋分日之后，您就少做，别做，尤其是冬至日左右，不可汗出，啊，不要出大汗，是不是？所以我们温灸疗法叫见汗而止，啊，微微的鼻子尖、额头后背出了细汗，养生达到得气开窍的效果。所以呀，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常年的慢性疾病的患者？这病啊，从头啊到脚，一年四季老是跟着治病。哎，道理就是冬日肾精不藏，冬日肾精不藏，啊，人就会得病。那么，如果冬天你养生养得好，我们春天、冬天就是把这觉睡明白了。是吧？没有过多的锻炼身体，春不生鼻衄、头颈之病，是吧？夏不得胸肋疼痛疾病，长夏不得寒泄，秋天不生风疟，冬天不得寒痹、泄泻、汗出治病。我给大家讲过一句新成语啊，叫现群龙无首级，是不是？什么叫群龙无首？群龙无首它不是一盘散沙，是不是啊？现代人老把这句话啊，群龙无首啊，把这句话解释为疏导猢狲散，说明你根本不懂中国的文化。你等于把龙当成什么了？你把龙当成虫子了，是不是？哎，我们有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啊，说树上十个鸟，啪一枪打下一个鸟，还剩几个鸟，是吧？十个鸟打死一个，剩九个呀。说飞也啊，什么叫飞也呀？打死一个，剩下九个都飞了，那是鸟。他说是啊，那是树倒猢狲散的东西，那不是龙，是啊，那不是龙。中国文化当中这龙，啊，龙有牛首，啊，鹿角，蛇身，鱼鳞， 阴爪，是集百兽之灵性，是我们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当中的心目当中的神兽，也叫圣兽。所以呢，古代那个皇上要穿龙袍，是不是啊？要穿龙袍，哎，包括现代人，现代文化要赛龙舟，舞龙灯。所以几千年来，龙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之物，是吧？所以说，你不要把龙当成树倒猢狲散，当成一盘散沙，当成树上的家巧。所以见群龙无首级啊，什么叫群龙无首级？就一群龙在一起，可以没有头，可以没有头没有尾，它可以首尾相连，成为大自然的一体。所以这是易经上的群龙无首级，是最吉祥的一幕，那就是一个盘龙啊，盘龙啊，这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首有尾嘛，无始无终，是吧？无始无终，寒来暑往，日出日落，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儿。这个自然规律的运行就是群龙无首。如果有一天杆停了，是不是啊？你表停了，停在12点不走了，你的四季停在冬天不动了，这日子没法过。所以养生就是养阳气，是不是啊？所以北极那个地方啊，包括那个你像爱斯基摩人，他们为什么能长寿？因为他们吃当地的野兽，能补充巨大的热量。如果你给爱斯基摩人天天吃素，你看他们能活过45吗？可能连20岁都活不到。所以他们虽然寒带，他们吃高热量的食物，还是养了人的阳气。所以阳气就是人的元气，补之蓄之的去调养。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了万病之首，冬日伤阳，而一年四季不生病，就看你能不能守住元阳之气，能不能守住元阳之气。而一年四季疾病走行，也皆因在这个节气当中，你的阳气是不是出了问题。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秋三月，肺脏的养生。这个肺是管干啥的呢？啊，好多朋友说肺是管喘气儿的啊，肺是管喘气儿的啊，对不对啊？对了一部分啊，对一部分啊。所以一说肺病，到医院都知道呼吸科，但是呢，有好多呼吸科治不好的肺病，是不是？所以医院是救死扶伤的，但你如果认为如果有了医院是病都能治好，那就大错特错啊。就像这个我们中国人呐，这个礼仪之邦啊，文化之邦啊，爱看书啊，爱读书，但是呢，老一辈人就教育我们了啊，近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什么道理啊？书是人写的，如果你认为书上都是对的，那就说明你只能摸手成规， 填鸭式教育，这人没什么大出息，不会有发展啊。所以吧，先辈教育我们要敢于怀疑一切，是不是啊？啊，敢向老的观点、老的学术敢说不。哎，这叫什么呢？这方可成清除于蓝而胜于蓝之势。所以科技为什么会发展呢？继承啊，对祖先、对先辈的继承，对老师、对祖师爷的认可，这叫继承，这是基础啊。你说我孙悟空十颗蹦的，是不是啊？我也不拜师，我就会七十二般变化，我就会驾筋斗云，那这不成，还不成。孙悟空尚需学艺，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以继承啊，啊，继承，哎，这是基础。光继承还不行，还不行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发扬啊，还要发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看孙悟空原是个猴子，啊，会了七十二般变化了，是不是啊？啊，又能会驾筋斗云了，啊，原以为成了齐天大圣，岂不知天外有人，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啊，后来又操练啊，这老君炉里边这么一练，好家伙，把这眼睛练好了。啊，练成了火眼金睛，是不是啊？能变鬼神，这了不得啊！这是这老君炉练出来的功夫啊！老君炉光练还不行，是吧？这个五行山下这么一压，这了不得了，是吧？啊，磨练了意志，啊，磨练了意志。跟唐僧取经去，是吧？这一路十万八千里啊，本来一个筋斗云可以到的，结果走了十几年啊，走十几年，这一走不要紧啊，带过紧箍咒，是不是啊？这菩萨又送了几撮毫毛，是吧？又增加了本事了啊，增加了本事了，是不是？哎，不但增加本事了啊，开始孩子们，包括我们三十多年前我们小的时候看看《西游记》，说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多厉害啊，怎么取经路上是吧，老是求这个神仙请那个菩萨来帮他降妖除魔呢？这什么道理啊？哎，这是个好事啊，好事啊！用现在营销学讲，这叫人脉，是不是啊？你说就我能耐，我谁也不求，是吧？哎，这是老一辈人所不耻的，是不是啊？说天蓬开花，天蓬开门，是吧？啊，井里走道啊，也没有远亲，也没有近邻，也没有朋友，那不行，那老哥一个啊，要讲团队建设，是吧？所以后来孙悟空成长为什么了啊？不但能耐了不得，哎，而且你看这关系是不是啊？啊，跟菩萨的关系，跟佛祖的关系，是不是啊？跟龙王的关系，跟玉帝的关系，嘿，为什么后来悟空成了佛了？哎，磨去了棱角，长了能耐，融入了社会啊，融入社会。所以说呀，孙悟空的成长就是现代呀年轻人啊，我名牌大学毕业，是不是 啊我这是精英，我有能耐啊，都是初出茅庐啊。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啊。好多朋友听着是跑题了没有？没跑题啊。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你才能来学我的文化的四季养生五行疗法。我刚说了，有呼吸科治不好的肺病啊，肺病慢支哮喘肺气肿，这是呼吸科的常见的病人。我刚说了呼吸科治不好的肺病，就是孙悟空在菩提老祖那儿学不到的能耐。我举了几个，是吧？火眼金睛、三撮毫毛，是吧？和玉帝、和菩萨、和佛祖之间的关系，这个学不来，这个叫历练。那呼吸科哪有治不好呼吸科的病？你看，你说没有？ 啊，听众朋友说可能说没有，可能呼吸科的大夫可能听我节目，他这也举手表示反对，你反对，好，我马上说肺结核是不是？哎呀，说你这个犯规了，说怎么了？肺结核它不是呼吸科，不是呼吸科，肺病结核，哪个呼吸科能治不了？到哪科去了？到传染病科去了，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治不了的。第二个哮喘，能治吗？治不了，给开激素回家吸去了，是吧？还有呢？还有啊，过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肠炎，过敏性皮肤，请问呼吸科能治吗？治不了。有人说，小说的世界医学难题，你得举特殊了，你说普通，说普通的感冒，你看看什么是感冒啊。啊，前段有人打电话问我说、啊、我儿子老感冒啊，怎么感冒了？不发烧，不咳嗽，不流鼻涕。我说那怎么感冒了？那难受，难什么受？你这说明这家长医学知识匮乏，说明他就认识个感冒。现在很多家长有这个情况啊，不管孩子得啥病，全吃感冒药，挺可怕的啊，挺可怕的，是吧？最近国家也在酝酿把这感冒药是不是要列入处方啊？因为这感冒药里边添加好多成分。违禁的啊，包括一些感冒药导致孩子那个肾功不全的啊，这是个好事啊。国家对药物越来越细的规范，那对咱们全民的健康是大有好处的，是不是啊？大有好处。你看我举了这些，你呼吸科能治吗？啊，治不了啊。肺心病是不是都是啊？得到心血管内科得会诊了。所以我来讲健康知识，我不是给医院的医生出难题，我出不出题有什么用？你们大夫治好了病是好大夫，我给你出什么题，对不对？但是我把这课题拿出来给谁听？给咱们大家伙，是吧？中国人有句老话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我没关系，我管他干什么？我说这些事儿啊，可能和人大夫没关，人没躲呀，啊，和谁有关呢？啊，和广大的劳苦大众，你谁得病和谁有关？说你绕不绕听听啊？啊，你绕不绕听听我高见呢？是不是？想听吗？啊，听一天你听不懂，是吧？十年寒窗苦啊，一遭金榜题名。这是孩子们学习，是吧？十年厚积啊，一遭薄发。上医文化如今已经成为整个体系，你学一天你肯定学不会，你再聪明你得学仨月。你说我想听个大概，那需要一年。你说我要系统了解，能够自我掌控健康，三年，是吧？你说我也想成为通晓中西，能够天人合一，能够掌握自己健康，帮助家人朋友，30年，是不是？所以如果全中国人想健康的中国人都能实现，三百年，是不是？好了啊，我刚给大家讲了，大家本上也写了，叫呼吸科治不好的肺病。那么我们找谁呀？找中医，因为你要知道什么是肺脏啊，肺脏，肺，哎，你看。聪明人又开始做记录了啊！哎，因为我这个人呐，我是学医疗的，西医全科加祖上家族的中医啊传承。我不是学播音的啊， 好多主持人一听破嗓子也当不了播音员，不好听啊，是不是？哎，我不是学播音的，是不是？但是为了让大家学习好，所以有些重点知识，哎，我就扯破了嗓子使劲喊，是不是？就跟那学校老师似的，学生不听课怎么办呢？使劲喊呗，喊大声了他就听了，他是不是注意力就调过来了？怎么办？哎，所以就只能用这破锣的嗓子照顾大家了，是吧？好，做记录啊，《黄帝内经》上说，肺为五脏之华盖，它是一把大的雨伞。肺主人一身之皮毛啊，皮毛，肺主肃降啊，肃降，肺喜湿恶燥畏寒。写的慢就慢慢写啊，我下面要解释了，要解释了啊。你看这个博弈文化、四季养生、五行疗法，好像是我跟着二十四节气表在讲啊，时尚非也，我们是跟着感觉在走啊，跟着感觉走。什么个感觉？大家注意了，我们秋天讲的是肺脏啊，肺脏，肺主的是皮毛，皮和毛长外边吧，啊，长在最表端，外皮外毛还有内皮内毛，外皮外毛是皮肤毛发体毛，内皮内毛是肠道黏膜消化道的绒毛，长绒毛。这是皮毛的问题啊！我们倒退三个月啊，我们入伏的时候长下的时候长什么了啊？讲脾啊，脾管啥呀？脾管肉啊，脾主肉，肉在哪儿啊？啊，肉都包在脾里。那夏天的时候我们讲什么来着？哦，夏天讲血脉。血脉在皮外边皮里边，肉外边肉里边。啊、哦、我们给大家讲了，皮里肉里都是血脉。啊，都是血脉。那么皮里肉里是血脉。比这血脉还往里的是啥呢？哦，是筋。是筋。筋得长什么上呢？筋长骨头上，深层的骨头，你看。这倒退着讲是越讲越深，这顺着讲是越讲越外。好，皮毛都讲到最外边了，有人就看笑话，看你往哪儿讲，你不说越往外越往外吗？冬天讲什么？讲身，身主什么？身主骨，骨和髓又在里头了。你看，是吧？好多人认为这块不容易理解了。我们本来是由里及表的讲讲讲讲讲到最外面皮毛了，哎，一下怎么进里边了？哎，大家注意，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人体最密固的组织就是肾主骨，人体最薄弱的组织就是肺主皮毛。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 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人生百病根在五脏，这个脏我们西方现代医学是吧，这个内脏的脏写的是什么呢？肉月旁的脏，哎，体现了现代医学对人体组织结构和功能的重视，是不是啊？所以脏是什么？它脏就是零件儿啊，零件儿。那么西方医学讲的五脏，有心脏、肝脏、脾脏、肾脏啊、肺脏，是吧？心脏是循环系统的啊，肝脏是最大的消化腺啊。肺脏是呼吸系统的，管喘气儿的啊，管喘气儿的啊。肾脏呢是泌尿系统的，啊，泌尿系统的。脾脏呢，脾脏和胸腺统归为免疫系统，是吧？你看现在那个白血病，我儿子上学是吧？啊，回来说啊，说班级里边、学校里边啊，有两个孩子得白血病了。说怎么办呢？老师，学校号召捐款，说那得捐呐，啊，说捐多少钱呢？是吧？孩子现在上幼儿园是吧？幼儿园的那个小的学费是1000块，啊，你上小学，这个就9年制义务教育免学费的，这小学2年级的不收学费，是吧？食杂费是吧？300多块。说咱们力量有限。啊，说咱们就捐1000块吧，是吧？就捐1000块，啊，那句话怎么说了？叫救急救不了穷啊！而且我托我儿子给老师就带个话，啊，说赶紧啊给孩子用什么呢？用人参归脾丸，是吧？因为小孩得白血病，他和大人得不一样啊，大人是伤着脾了，啊，伤着脾了。小孩呢，小孩没什么思虑啊，啊，后来呢，孩子放学回来再一问啊，怎么着啊？新装修的房子就住进去了，所以我们家长啊引以为戒啊，是不是啊？哎，新装修的房子甲醛超标，哎，大人免疫力能扛得住，小孩扛不住，扛不住就是白血病啊，急性的是吧？有治没治啊？是可以治好的啊，可以治好的。但是这个医疗开销可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是吧？送人玫瑰啊，手有余香啊，而且我听说啊，人不但学校的老师是吧，孩子的这家长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人家来学校旁边的食杂店，人的店老板还捐了款了。你看啊，什么叫和谐社会？哎，这就是和谐社会，是不是啊？啊，晚上赶走夜道，不怕有小偷强盗的，这就是和谐社会吗？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这就是和谐。